145集。唐一川不把我们一桌人放在眼里，却跟当年那样管邹莹叫师姐。他问他：“真的想好了？”邹莹大眼闪烁，点头一笑：“ 想好了。”“ 想好什么了？”他俩的表情十分玄秘，仿佛预示着一会儿将有大事发生。仪式正式开始之后，第一个环节我就看见周扬冲我眨眼睛，多年的默契令我马上领会他的意思，差不多就是兄弟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上回英达婚礼上放了一张我与唐一川的合照，令他看出我俩之间那几乎泯灭的火花，所以他决定再接再厉，在自己结婚纪念日上再推波助澜一把。我猜他是想说，回忆是有力量的，青春是值得珍视的，爱情不仅仅是一见钟情，携手白首，也可能是你过尽千帆后发现我还停留在原地。于是我看见了我与唐一川与许多人的年轻岁月，有照片，有录像，我们不再是如今西装革履满脸假笑的模样，我们在教学楼前骑车飞驰，在模拟法庭上唇枪舌剑，我们在赛场上赢了笑，输了哭，多么恣意潇洒。这是人人皆为主角的一个好故事，背景音乐十分煽情，勾得大家齐抹眼泪，越听越像是那撕心裂肺的一声询问。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？回忆在音乐最高潮的部分戛然而止，因为这个时候邹莹突然起身，用目光示意司仪，他要发言。音乐被调轻了一些，话筒被递到邹莹面前，周扬笑出一副奴才相，冲所有人喊：“ 全都给我放下筷子，竖起耳朵，我老婆大人要讲话了。” 邹莹目光扫视了一圈昔日同学，然后微微一笑说：“ 我要离婚。” 一言既出，满座哗然。一些人扼腕痛惜，一些人惊愕失色，还有一些人的表情颇值得玩味。估计在他们眼里，这段感情本就属于邹莹高攀，跟周扬一个身家的小开，身边挽着的都是名模明星，而邹莹平民出身，一朝跃上枝头嫁入豪门，怎么还有他先提离婚的道理？有人张嘴就劝：“ 为了孩子，一辈子忍忍也就过去了。”“正是为了孩子才非离不可。” 邹莹说：“ 我希望我的孩子忠诚守信，有责任，有担当，可这些品格我都没在他们的父亲身上看见。” 也有劝他为了自己忍的，毕竟今日不同往日，邹莹不似一般的阔态，嫁入豪门就束双手于高阁，除了等死什么也不干。他终日忙于福利院的工作，身材较当年丰腴不少，也从不以各类整容手术驻守青春，所以虽然仍是美女，但也是三十好几的美女了。有句劝说听着在理，不知多少女人等着补他的缺，何必白白便宜那些贱胚子，自己反倒落人笑柄。“ 我有钱，有颜，有事业，有敢独立也能独立的决心与能力，有什么好被笑的？我倒可怜他们，除了青春一无所有。” 邹莹说完这句转身就走，步履矫健，头也不回，实乃令我被汗颜的女中豪杰。这一下打击猝不及防，周扬整个人都傻了，也不拔腿去追老婆，就那么灵魂出窍，纹丝不动地愣在原地。同学们陆陆续续地走了，这么尴尬的场面任谁都待不下去。我搂着周扬的肩膀安慰他。唐一川也准备要走，临走时扭头看我良久，我们的目光在空气中碰撞，他动动嘴唇似要说什么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。婚还没离成，周扬的精气神就一落千丈。我心说邹莹够狠，原本可以背着人悄悄把婚离了，偏偏挑这么重要的日子当众宣布， 就是一点退路都不想留给彼此。后来我带周扬去 Timmy 的酒吧散心，果不其然，听他说邹莹连他包养小三的证据都准备好了，请了专打离婚官司的大壮，时刻准备着跟他刺刀见红。我本意是想劝他念着夫妻一场体面放手，真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，就一点美好的回忆都剩不下了。结果这小子把一口恶气撒在了不相干的人身上，瞬间跑题八万里。周扬觉得这件事情唐一川一定一早就知道，没准还是他在背后使坏，更有可能是他看上了邹莹，想撬他墙角。这次俨然喝高了，一杯接着一杯烈酒下肚，越说越不靠谱。我强忍着翻白眼的冲动，耐着性子安慰，怎么可能啊，他俩学校那会儿感情就不错，要发展早发展了，不过是同门师姐弟，跟亲姐弟也没差。 狗屁吧姐弟，他们这两年走得特别近，我不信他就一直对邹莹没想法，他当初为了进检察院不也对你横刀夺爱吗？ 听周扬说邹莹一回去就收拾东西带着两个孩子从家里搬走了，他亲眼看见唐一川开车来接人，于是愈发记恨上了。我连连摇头说，唐一川跟英达就是装恋爱，至于为什么偏偏那个时间闹那一出我也没明白，但铁定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狗血。周扬还是不信，觉得以邹莹的魅力，什么男的都得落败在他的石榴裙下，所以又一口气灌下一大杯，骂骂咧咧的准备去找唐一川算账。他认为十年来的感情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呢？一定是那姓唐的挑唆的。从那天两人的表现来看，唐一川是不是始作俑者还真不好说，但他肯定是知情的。好兄弟正饱受情困之苦，我不能表现得太过偏袒，再说我也没这偏袒的立场，只能变着法儿的劝。我说，哎，人家又升官了，没事别找领导的麻烦。 副厅算个屁啊，我老子跟骆总理还是一个桌上吃过饭的呢。 此刻周扬怒发冲冠，摇摇晃晃地往门外走。 你们都怕他，我可不怕，我今天就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。 怕这小子酒后惹事儿，我只能追过去。临出门前我止步问 Timmy， 我喝醉那天是不是你找的唐一川？然而 Timmy 爽快否认，他慢条斯理地擦着手中的玻璃酒杯，用鼻腔发声，醋意满满地说， 没呢，我找的人还没到呢，那位冰山检察官就把你劫走了。 一个奇怪的念头一晃而过，我来不及深想，反身去追周扬。周扬打了车直奔唐一川的住处，估摸眼下酒劲儿完全冲到头顶，他连电梯都懒得等，蹭蹭蹭地跑着上楼。他来到唐一川家的门口，抬手就雷门。 姓唐的，你给我滚出来！